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是两小时的直播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互动。第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2007年的今天7月28号，彭坦推出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叫《少年故事》啊，风儿带着我们飘。当年达达乐队解散之后呢，据说彭坦颓废了2年，有过想当快递员啊，或者是咖啡师的想法。那么最后呢，他还是做了一张呢被现在的他称为有着泛浪漫主义端倪的个人专辑，叫《少年故事》。我们听到就是这里面的《风儿带着我们飘》啊，这里面的每一首歌都是电影观后感，这是来自于伊朗同名电影。好，14年前的今天，2007年7月28号所发表的专辑啊。那后来达达乐队的故事，很多朋友都知道了。2年前乐队重组之后，在《乐队的夏天》这个节目当中正式亮相啊。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正在榜上的这首达达乐队的新歌，叫《致某人》，也是写出了他们在登陆月下之后一年来的一些特别的感受。那这首歌呢，上榜5个星期，本周排在第34的位置。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听达达乐队《致某人》。 没有说出的话，沸沸扬扬身，镜子反射黄昏，寂寞降了温。没有被人关着，停在某条平原，思想如何拥有另外一种人生。打开，打开，通向自由。

的一切对我来说仅我才能拥有。 我明白一份真爱的背后藏着苦和忧， 心痛的时候更深刻感受。 这是十五年前的今天，2006年的7月28号，飞儿乐团 FIR 推出他们的第三张专辑《飞行部落》，继续延续了他们异域魔镜的创作理念。这张专辑是以印第安文明作为切入点的，这张专辑收录了我们刚刚听到的时任主唱飞跟阿庆的第一首的对唱作品，叫做《天天夜夜》。真的是非常巧哈，现在目前在榜上的新组合的 FIR 飞儿乐团呢，这个新任的主唱 Lily 啊跟阿庆呢也带来了他们之间的第一首的合作歌曲啊，本周是排在第四名的成绩啊。这首歌叫做《爱在蔓延时》，收录在重组之后的飞儿乐团推出的以飞儿乐团命名的第九张专辑的钻石之心里啊。我们来听《爱在蔓延时》。 爱潮汹涌侵蚀着我，淹没笑容让心事重重， 瞬间快转的时空，多少恋人擦身过，谁召唤着我深藏的秘密别说。 爱的面孔始终温柔，心中祈求有个人懂我， 轻轻牵起你的手，望着无垠的星空，那脆弱的伤早已经不痛，因为有你就足够。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我多愿意为你化身为爱最美的疑惑， 对的人遇见就能懂， 不只是传说，一颗怦然心动， 一生的长地久，我多愿意为你不离不弃紧握着双手， 我多愿意为你甘愿平凡交换不寂寞， 有一天我们终于拼凑幸福轮廓，你是我的宇宙， 爱你无怨无忧守候。 我们听了两任主唱的 FIR 啊，飞儿乐团真是非常有意思啊。一个是15年前的歌曲，一个是现在的歌曲啊。飞儿乐团从2004年出道，正式出道到现在呢，已经有17年的时间了啊。风风雨雨的，不管是原来的主唱费还是新任的主唱 Lily 啊，都给大家带来了足够的话题啊。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在9年前的今天，2012年的7月28号，吴克群推出了一张叫做《寂寞来了怎么办》的专辑。那么这张呢，可以说是他最具概念化的一张专辑，每一首歌对应入夜之后的不同的时间啊，从晚上10点直到凌晨，从年轻人热闹的夜生活折射到孤独的内心来。我们要来为大家安排代表晚上10点钟的《寂寞来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吴克群他本人来介绍一下吧。 这里是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吴克群，跟大家介绍这首歌曲呢，《寂寞来了怎么办》。其实这首歌是整个专辑的同名歌曲，因为我在写的时候呢，那一天刚好是失眠的感觉，然后也真的觉得很寂寞。寂寞来了，到底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所有人都可以去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现在想到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要试着跟他共处。你越害怕越难过啊，然后越恐惧的话，只会造成他永远会追着你不放的那种感觉。 3点半，我还不想睡，跟孤独纠缠一整夜，任寂寞爬上我窗。怎么办？没有人聊天，深夜里重播的影片，像日子重播100遍。也许明天会好些，孤单感觉少一些，但是回到家里关上了门，一切又重演。寂寞来了怎么办？孤单来了怎么办？明明关上了门，却还是有寂寞吹起。 吴克群在9年前的今天，2012年7月28号所发表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寂寞来了怎么办》。这里是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马上将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新歌一号推荐，薛之谦的《变废为宝》。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音乐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们听到的是今年那首新歌，来自 Tank 有声查理啊。Tank 是一个相当有才华的全能音乐人啊，只是运气一直没有特别好啊。不过一直在坚持，加油加油 Tank！ 这首歌呢是复古又潮流的，然后呢从名字上来看是从这个幽默大师卓别林那边得到的灵感啊，要让这个默片大师如果来到现代社会变成有声查理会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除了音乐上的复古节拍之外，还有一些老歌呢会随着一些影视剧而复活。那接下来这首歌最早发表在1983年，由台兆梅首唱，在2018年作为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推广曲，田馥甄重新翻唱。我们来听这首《墨绿的夜》。 月亮出来了，月亮睁开美丽

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张震岳 featuring 蔡健雅的《思念是一种病》，翻唱齐秦的一首歌曲，选择2007年张震岳的 OK 专辑。我记得那一年张震岳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中国榜年度最佳创作歌手，那么刚才这首歌也是年度金曲哈。说到齐秦，那接下来我们来听齐秦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选自32年前的一首歌哈，纪念日专辑当中的自己的心情自己感受啊，非常棒的合成器的 Pipa in the Loop，齐秦，这里是中歌榜。 分太多不够，细节着我，有些是温暖，明去梦，分太多。些许孤独涌上心头，这世界已不是我所能了解的，生活生活也不再有我能预知的结果，为何我要接受宿命的悲剧传说，我所能了解的生活 齐秦，自己的心情自己感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你好，我是麒麟。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那接下来继续来听一首老歌，是1990年叶倩文的标题主打歌曲，叫做《珍重》啊。这首歌呢由潘伟元作词，王文清作曲。王文清呢是写了非常好的歌曲啊，他也是当年齐秦的红乐队的键盘手啊。王文清跟很多的歌手合作过，但是我觉得他绝大部分的这个才华都是贡献给了王杰。你看他给王杰写了最有名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啊，忘了你忘了我，故事的角色，还有惦记这一些，惦记这一些，陈百强翻唱成粤语，一生何求，风靡全国啊。叶倩文，珍重啊。 停在途上，令人又再回望你，沾湿双眼，沾红，难藏热恋及痛悲。多年情，不知怎说起，在何地仍热痴关心。无尽长夜为陪伴我怀念你，他方天气渐凉，前途或有白雪飞。假如能不想别离你，不肯不可不忍不舍失去你。

2003年，当时张惠妹呢发表了她的第11张专辑，这就是同名主打歌曲《勇敢》。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歌曲呢更有名气一些啊，也是两个字，2000年梁静茹的首本名曲，叫做《勇气》啊。她的第一张专辑《夜长大》1999年推出来的时候呢，刚好碰到了台湾的921大地震，所以呢所有的宣传停摆，那么直到第二年靠这《勇气》家喻户晓啊。梁静茹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是谁给你的勇气啊？然后呢他通常就会回答梁静茹。那这首歌呢真的是深入人心啊，在这20来年里面啊， 这是全马来西亚创作制作的一首歌曲，梁静茹的勇气由梁静茹所演唱，同样由老乡光良来作曲，然后马来西亚的作词人瑞叶来填词啊。好，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周杰伦的一首歌曲，叫做彩虹。 哪里有彩虹告诉我，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为什么天这么安静，所有灯影都跑到我这里，有没有口罩一个给我，是会说了太多就成真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解药，也是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开始围绕，没有理由我也能自己走，你要离开知道很简单，你说依赖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有没有口罩一个给 2007年彩虹啊，这是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的插曲 First Kiss 的延伸版本，因为周杰伦非常喜欢其中的一个旋律，所以一直希望有机会拿出来再次演绎。那么在答应为电影《命运呼叫》转移谱写片尾曲的时候呢，周杰伦觉得哎，这是一个发挥这首情歌旋律的时机，就写了彩虹这首歌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2006年7月梁静茹专辑《成长的短发》当中的一首歌曲，与张亚东合作的北京之下。 是沙海，景色还在，时间和旧爱会离开，

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心不停地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对我。感觉你属于我，感觉你的眼眸。 2001年，光良呢发表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叫做《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这就是他的个人首本名曲《第一次》哈。那他之前呢，就是无印良品这个组合哈。接下来，同样是卡拉 OK 的时间，我为大家安排的，当然这个前奏对于很多人来听就觉得非常熟悉了，这是《过火》，张信哲《宽容》专辑当中的一首歌，1995年出品。 是我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懂你要的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守着我，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 即使总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 我们听到这是过火，来自1995年张信哲的一首经典的作品。这首歌呢，作曲是曹俊宏，作词来自新加坡的著名音乐人陈嘉明啊。陈嘉明也一手打造了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位新加坡的歌手，叫做许美静啊。陈嘉明有着新加坡李宗盛的美誉啊。这里是麒麟正在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一首新歌啦。演唱者呢是和张信哲几乎同期出道啊，现在依然在歌坛打拼的周传雄啊，也就是90年代最早的小刚啊，来听一下他的新歌。就在这个月刚刚见面呢，他今年也有望要推新的专辑，来听周传雄的你和雨之间。 又想起那个雨天，站在窗户边，潮湿的羞涩的还新鲜，你闯进一片屋檐，即视感涌现，记录下每具体的直觉，想留住的那些重要的画面，可是对你来说却很轻很浅。陌生的交汇伴随时间走远，原来呀，你和雨拥抱的那一瞬间，世界缩短成两边，嘴角泛起了生却，眼角想起的人是谁。原来呀，你和雨模糊的那一瞬间，拼凑起不清碎片，失去你每一天如何面对。想起那天石头的侧脸，会不会在银河中相会，如果重播了一天，缠绕着视野，街灯是否映照你的脸，清醒啊，这片天还足够回味，说出口的对白一层层堆叠。亲爱的你呢，是不是也怀念？ 想起那个雨天，站在窗户边，潮湿的羞涩的还新鲜，你闯进一片屋檐，即使敢涌现，记录下每具体的知觉，想留住的那些重要的画面，可是对你来说却很轻很浅，陌生的交汇伴随时间走远。 周传雄的一首新歌刚刚出炉的，叫做你和雨之间。马上将要听到的歌曲呢，对于很多50后60后70后来讲，真的就是家喻户晓的一首经典的作品了。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呢，是在1989年的央视春晚上面啊。 像封心恋， 我不由自主会想起当年在看春晚的时候，这个第一次看到小凤姐在舞台上的风范哈。直到2012年，她第一次来到北京举行个人演唱会，在首体那一次我也去看了，哇，真的是这个人生看演唱会当中的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经历。而且呢，她那个时候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啊，非常的谦虚哈。而且呢，他很有意思，说会把自己喜欢的歌手说成是自己的偶像哈。当然，他也给也很留意后辈的一些发展哈。这个当时他做客中歌榜的时候呢，就谈到他喜欢的一位歌手是那英。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回放一下当年小凤姐在这个中歌榜的实况录音。 大家好，我是徐小凤。 她的她跟她的性格很像，她很真，蛮真的。因为我感觉上是这样，他说话也很直率了，也怎么说，也好像你感受的那个观众，他虽然我不太了解，他中间发生什么事情，我不太，因为我不大看新闻的，其实不太了解了，但是他说的时候我理解，我能理解，反正我们都是女人嘛，女人说的话我怎么会不懂听呢？完全理解，我完全站在他的那个感觉上去想事情。他在哪里开演唱会，我是可能会知道的。如果我在那里，我一定会去看的。 不要把